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呢，本市持续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这是空气干燥，应该勤补水润燥，并且呢要注意安全用火和用电。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 50%。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豪宅研究院的院长朱晓红院长，朱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嗯，好，那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艳玲，王老师你好。 大家好，周老师好。 嗯，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会儿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打造张家口特色小镇的这个话题啊。确实张家口呢，随着冬奥会申办的成功啊，它的这个名气也是飞升海内外。原来张家口呢，在北京周边真的不是特别的有名，而且呢也不是特别的有特色，但是现在呢确实很多啊国内的人呢对他都非常的关注哈。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呢也跟这个春节有点关联啊，因为春节也快到了，可能有些人呢想看看周边有些什么样特色的地方，哎，咱们今天一同把这个话题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好，那么按照惯例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看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朱院长和王老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先看第一条，说北京房价呢连续八个月呢停涨，二手房价格连续八个月下跌。1月18号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12月7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显示，说70个大中城市当中15个热点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环比价格都在平稳区间内变动，那么多数的城市低于上年同期价格的水平。从城市分级上看啊，一线城市它的房价环比持平或者下降，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环比是微涨。嗯，目前呢是这么一个态势哈，两位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哦，这个问题它的这个统计数据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关键是它的背后的原因， 嗯， 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没有市场了，或者是它的价格疲软了， 嗯， 还是政策这个闹楼动这个引起的，所谓楼动就是楼市风动，通过限购限售这个让它这个抑制它销售政策的原因。 嗯， 所以刚才您说那个特别对，就是说是不是说它市场的原因啊，需求的原因啊等等的，实际上呢我个人看来还是政策的原因 是。 嗯，其实这个环比中看呢，其实福建、厦门、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的商业新建住宅价格下降的比较幅度比较大，这就是在0.2到0.3个百分点。像北京、杭州、合肥三个城市基本持平。 嗯， 往上升的基本是这八个城市，是天津、上海、南京、无锡、济南、郑州、武汉、成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八个城市都是我们最近关注比较热的，就是它城市发展的规划和设计，还有国家的投资的方向，都在往这几个投资的这个八个城市在倾斜。所以这个几个城市都成为热点城市，也在房价在上涨。所以其实这几些城市，也就像朱院长说的，其实都是根据政策的影响来比较大的这个反映出来。 对，所以从城市分级上来看，一线城市它的房价呢环比是持平或者是有所下降了。但是这个下降绝不是说市场上的需求减弱疲软造成的，肯定是政策的调控啊所致。那么二三线城市它的房价的环比还是微涨的，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在二三线城市购房的这种热情并没有减弱。 是， 因为尤其像北京最近呢，也是这个疏解人口，这很多人就回到了这个二三线城市 的 去生活。 嗯， 那么二三线城市其实现在的发展也是适合我们将来的事业的发展，那他们也可能第一步呢就是选房，所以二三线城市也成为很多人现在一个热点的选择一个点。 但是这我想问一问朱院长，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效果啊，是不是国家想看到的，就是说对于一线城市的房价的就是想的让它控制住，不要涨得太快啊，要平稳，微微的有点下降。 对，对于这个房价问题，这个我们的这个安研究院的安徽分院呢，他们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呢大概是这个分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房价是这个大幅这个上涨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是大幅下跌，然后调查的结果这两种都没有可能。那么是保持不动也没有这个可能，或者是小幅这个上扬，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小。然后最可靠的是这个小步啊，这个上升啊，小步这个房价小步上升，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哦，就是大涨大跌不可能。跌也不可能。 不变也不可能。 不变也不可能。但是小幅上涨这是有可能的。 是。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虽然讲这个今年国家这个提倡的这个租售同权啊，这个实际上在采取这个一售扬租，但是一售扬租的城市啊占的比例太小，除了一线城市，最多这个扩容到这个20个其他的这个重点城市，对于其他的三四线城市，你想租赁市场它根本就发展不起来的。 对，实际上租赁可能也是针对一些大中型城市。 对对对， 特大型城市 人口多，房子少， 需求量大， 这个房价高啊，他没有办法，那么要解决这部分人居住，所以采取这个拓展这个发展，叫加快培育租赁市场的发展啊。政府的提法是这样。 但是说是这么说啊，但是现在处于一个尴尬期，就是国家呢是培育哈，是推崇这种租赁房屋，但是现在以国家名义哈，出来的这种租赁房子现在还真的不多。现在不多，所以呢整个的租赁市场呢现在您发现吧，有点涨价。 是 不降反而涨。 对，尤其年前本来正常应该到过年是很难租的，但现在很难出租出去。 对， 但现在是反倒是很抢手，而且 价格还微涨了。 对，价格肯定是微涨的一个状态。 这跟这个之前的我们这个住房这个销售市场的这个一样的，产生作用的是什么，就是预期。这种预期就是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支持，实际上也确实是在大力支持，从这个税收、这个财政啊、这个金融啊、这个三方面这个全面的这个予以支持，租赁的我的这个供应主体，它提倡是这个多元化，渠道保障是也是这个多元的，那么是给了很多的这个各省市啊，这个十几个省市点城市都出了大量的优惠的政策啊，那就是说要把租赁的成本这个降低， 但是目前出现的这个租金上涨的这个现象呢，是这个超预期的结果，但是今后这个租金降下来这是一定的 一个趋势， 否则的话政府花这么大气力那就是白做了。 对，所以我就说现在是一个尴尬期嘛。 对， 从长远来看的肯定是要滑落的，因为有国家的支持哈，肯定这个租房子的价钱要比现在要便宜啊。 而且所有的优惠政策啊，我们这个这么多年发展优惠政策，它都是阶段性的，它不可能长期这个优惠，长期优惠这是不可能，国家也支撑不起的。 另外现在房子啊，就是租房它的价格上涨，可能也跟前些时候对于这个房赁租赁市场的乱象的监察有关。啊，你像原来那种群租现象啊，乱象丛生，然后现在都给它连牌都端了。端了以后呢，这些人呢，他就要单独租一些比较正规的房子。这个时候呢，所以对于这个租赁市场来讲呢，一下压力就来了。 是， 这也是一个。 我们小区就发现很多，原来都是很多的，就真的是一个房间里隔了很多。 四五家啊，四五家租一套。 我去参观了一下，我就觉得好恐怖啊！那里头起码三居室能隔出十间房。 你看，就从这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一套房子，他住了十家人。 对。 那现在呢，不允许这样的做法了，是吧？那他就要十家人。要租十套房子，所以一下就感觉紧张了。当然，有些人可能他担负不起这个成本，可能还回家了。 他有合租的， 但现在呢，合租呢是也还依然允许，但是他这个条件 他是有条件的， 是相对的，这个一室最多住两个人，那就是你是两室的，最多住四个人，超过部分那对不起，按照这个群居这个论处。 刚才呢，这个朱院长说了一个观点，说经过调查哈，可能大涨大跌啊，甚至是微跌啊，或者不动等等都没有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微涨。很多人对于这句话呢特别的敏感哈，因为现在呢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呢是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是在下降，而您说调查结果是以后的趋势是微涨，很多人总觉得想让您说说理由。 他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统计这个数据这个有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政府在这个控制这个成交这个房新房上市，这个的成交价格高了我不批，或者这一段时间我集中只批发预售证，只发给房价较低的，这样把房价拿下来。实际上，一线城市的房价，这个新房房价其实是都是在上涨。 就是他拿地的成本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价格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讲的房价这个涨跌啊，都是在说这个均价，其实是最以为凭的这个东西。 对， 中位数这个来讨论，如果再把政府有意识控制的这个数据，那就不好说了。 应该分门别类啊。 对，分门。 你一平均就把那个特别高的， 对， 和特别低的全都拉成中间数了。 对。 好的，其实刚才您那句话呢，可能对有一些买房的人突然，他就觉得以后房子可能还是要涨，虽然说现在是降，那干脆我还是买房吧。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做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说，如果时机对的，觉得时机该出手，一定要马上出手。 对， 时机错过，你后悔真来不及。其实无论任何时间，你今天买跟明天买什么，你总是有一个很好的时机， 而且 千万别犹豫。 从经验来看， 对， 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哈， 对， 凡是买房子的，其实都是赚的。 对，我们其实一直在鼓励大家去选购自己合适的房子，看准时机就收。但是如果很多人就在犹豫要不要涨啊，要不要降，其实我同意朱院长，肯定是微涨。 微涨哈。 对。 另外呢，像那种什么鄂尔多斯啊、温州啊等等那样的有点崩盘性质的哈， 鄂尔多斯也要微涨。因为鄂尔多斯现在整个城市发展，它已经在重新转型，在往高里走了，已经从低谷反弹了。所以它鄂尔多斯已经就摆脱他们之前那个鬼城的那个概念。 其实对鄂尔多斯的认知啊，其实人家一开始就这个出现这个错。其实，鄂尔多斯呢，它是最有理由 涨。 这个支撑高房价的一个城市，它的人均 GDP 都高过上海、香港的这个这个它，你要是它只不过是因为它这个叫扬眉吐气嘛，它的资源性的东西比较多，国家通过控制它的资源性的这个产品，这个是上市呢，这个对它有所抑制，要不然冲上去，它那个地方的房价还要高。 我 王一林说的对。 我去过鄂尔多斯，非常漂亮，绝对这街道比北京的还宽。城市建设 人又少， 很大， 资源很好， 关键有钱。 哎，听你们说呢，我自己有一个微微的感觉哈，但这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当然，现在从东北买房，因为东北的房价呢，现在目前是比较低的，比较低。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其实东北的这个发展机遇呢，应该说来了。您发现从气候上来讲，你看今年北京几乎就没下雪，然后南方的下雪的几率也非常少，所以现在很多人旅游都到东北去看雪呀、看等等的。而且现在国家呢也在振兴东北，所以真的是一个机遇啊！我觉得这个东北要腾飞的感觉。 前几天那个京东出了一条新闻，京东投资长春 是吧？ 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大企业都往东北去了。所以是有很好的，对我们这黑龙江人是很好的消息。 所以我觉得置业也好，你投资也好，或怎么样哈，一定要有灵感。 对， 要灵感，因为你现在假如说在东北买房的话呢，你最起码夏天可以避暑啊，冬天的可以去看雪乡啊、冰城，然后还特别便宜。现在你像长春的房子才五六千呢， 千万别跟风，就别人说这块要买的时候你去跟风， 对，晚了， 你一定要提前， 对， 要有前瞻性， 你要有预知性的，而且那时候我记着，我曾几何时在节目当中不止说过一次，我说在未来几年啊，北京的空气肯定是最好的，肯定是最好的。你看今年已经初有成效了，今年的雾霾天已经特别显眼的几天，蓝天白云。 我在北京去长沙出差，我想的是长沙应该比我们的好，我去了长沙赶上雾， 还不如北京。 对对对，也是稍微有点雾霾，反正我觉得怎么长沙能比北京这雾霾还有点 雾呢？因为什么呢？北京的治理力度太大了全都是在保北京的所以呢，只要国家这个认识到这一点大力合作起来去治理的话，肯定它是全国最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应该说我这个没说错 我们的成本损失也挺大的。 当然了，这个有些东西肯定要付出点代价的，这是肯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大兴怀柔呢各添了一处共有产权房，单价呢分别为3万和2万。昨天呢成交的第一宗地为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块地块另外呢还有一个地块呢，咱们看看是什么咱们先看这个，就是大兴区黄村镇的这个地块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呢是约2.8公顷，总建筑规模呢是3.6万平方米。那么这宗地呢，居住建筑规模将全部用于建设共有产权房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3万当然是含全装修的费用最终北京三元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6.28亿元来中标了，成交的楼面地价为17194元每平方米。拿地价是17000多。 这大兴黄村我还真住过，住了差不多5-6年，就在大兴黄村找。 现在南边发展的力度非常大。 对，它地理位置其实挺好，大家一听大兴觉得挺远的，其实它那高速其实挺快的。 不是，在这个以前呢，一讲到北京的这个那个南边呢，说他那边的这个风水呀、 最早是那么说， 上水 上 水电 呢，对，他有这方面的这个误区。但是现在呢，因为以亦庄这个为这个为竹心的这样发展，他那这个森林公园啊，这个大的公园啊，这个绿地啊，这个发展湿地啊，发展的很快的，发展很快，所以这对他的整个环境改善。另外，他是我们北京唯一有条件当时是先规划后发展的，也就是这个亦庄。 他这个亦庄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所以我搬到亦庄去做我的公司。 好像朱院长也在亦庄哈。 我在亦庄。 我们俩要做邻居了。 所以现在北边来讲呢，相对就比较饱和了土地的资源呢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力来发展南边。而且现在南边呢，由于这个机场等等对他们的这种促进呢真的是非常大。 尤其这 次我去选择写字楼的时候，我去考察了一下亦庄的周边，因为平时都在朝阳区， 对， 海淀区这边比较多一点。我突然发现，其实从朝阳区、海淀区，从四环过去也就十几分钟。 嗯， 完如果你走五环呢，可能20分钟你就到，而且不堵车。 现在交通非常便利。 对，地铁呢就在楼下，很方便。 你说我从大望路办公室到我的这个荣军丽都的办公室，两个办公室这个之间，如果滴滴打车，也就是30块钱，这个20几块钱左右。 对对对，我从五环传媒大学开车到我的绿宝广场，这个距离30分钟。 嗯， 我的以前概念是一个半小时。 嗯， 所以这个距离，整个的亦庄的规划，像去年他的机器人大赛都在那开的。 嗯， 我觉得这个南城是还是要发展的。 嗯， 所以它的周边已经配套的餐饮都很成熟了。 是的， 在前期这个政府系这个陆陆续续的投资了有3000多个亿，那这些这个基础设施啊，这些公共设施都在发挥作用了。 嗯， 现在是应该它这个南城这个收获的季节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节，我们燕林同志这个去了， 还是有眼光的， 还是有眼光。 所以呢，如果在大兴那边啊，想关注共有产权房的话呢，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哈，又有一处共有产权房的，开始呢这个。就是对于土地呢已经出售了哈，有公司北京三元德宏房地产开发公司已经以6.28亿元中标了，而且呢最后的销售价格已经定为每平方米3万。 嗯 啊，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跟周边来比的话， 反正大兴那边应该是黄村，应该是在5-6万左右，我查过， 对， 5-6万左右。 嗯， 但是虽然讲是好消息，但是买这个房是有条件的， 嗯、 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它是共有产权房嘛， 对， 是吧？ 有条件的。 对，好了，咱们接着往下看，说这个租房黑中介呢，大数据出炉，五环外成了重灾区，合同欺诈居榜首。说近日的检查啊。日报报道说，朝阳区检察院先后办理了多起黑中介人员涉嫌强迫交易的案例啊，涉嫌资金达到数十万元。调查数据也显示说，北园、丽水桥、天通苑、回龙观、西二旗等所在的北五环共有黑中介56家，占统计出黑中介数量的25.45%，其中的回龙观与西二旗地区各盘踞着14家黑中介。其实这些黑中介特别的怎么说呢，可恨啊，由于他们的存在，让我们这个租卖啊都造成了很多的障碍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伤害。 其实我就先朱院长，您先说。 嗯，哦，那个你比如说回龙观，我有个朋友，他到回龙观去准备去这个租房。 嗯， 他一下车以后，马上就有人很主动的说啊，我带你去。去完了以后，那个房子，他说我一开始说我什么钱都不要，这个，然后去是，结果人家吓得没办法，给他200块钱完事的。 嗯， 其实现在我很奇怪这些租房的，因为咱们现在都用手机嘛，新媒体，嗯，我自己在手机上就下了很多的软件，像这些软件都可以直接出租房子， 嗯， 直接跟业主沟通， 嗯， 这些很容易的呀，为什么要去找这些黑？ 嗯， 你也可以找一些门脸房很多的，就像链家这个门脸房都非常多，这样的中介是他都有是可查的。 嗯， 所以他都按规矩来办的。 对，像您可能下载了一些这样的 APP 什么的， 对对对， 软件哈，啊， 嗯， 但是有一些软件呢也不敢保准它完全都是真实的。 哦，对，是个人注册的嘛， 啊，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擦亮双眼哈， 嗯， 万一要遇到了黑中介的话呢，确实是一个麻烦，因为它是一个陷阱。当然呢，对于国家来讲，对于目前黑中介的这个查处的力度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一定要给他们都要查出来啊， 看清合同再签字。 对，一定要这个打击到他们，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抬不起头来，而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光看清合同还不行，为什么？你他合同是那个纸质的文件是真的，但是他这个人是假的，所以这个机构是假的，所以你签的合同也是假合同。 所以监察起来真的是力度还是挺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难度大。 嗯，好了呢，接着我们再来看，说首套呢房贷利率上浮10%已经成了主流。正常年初银行贷款的额度呢比较宽松，但是今年年初啊，中山的房贷却比去年还要紧张啊。有关记者也走访说，这个很多的 网络也查询啊，多个渠道呢获取各主流银行的房贷利率，发现目前呢中山的首套房贷利率已经从过年前还能看到的基准利率变成了目前几乎是清一色的上浮 10%， 有的上浮 15%， 只有华夏银行一家还能勉强批到基准利率。当然他这是拿一个城市作为一个例子哈，其实从目前来看确实这个房贷利率根本没有放松，有些地方确实有所上浮。 这个呢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国家就是通过金融手段来这个抑制这个销售市场啊，让这个租赁市场 这个组合起来 有上升的这个空间。 嗯， 昨天这个链家研究院的这个那个院长，这个我们在这个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他的一个发言，他就是这个表示了这个之前我们的住房市场是这个轻租重售啊，这个同样是这个研究院，你比如说恒大研究院和他这个链家研究院，因为我是做二手房的，他是做新房的，我是招一个这个研究生这个博士生很难，他招一个都很难，但是人家这个恒大一招招了100多个。 嗯， 为什么？ 因为他看中新房 啊，这还是看中新房。 嗯， 就这个，但是国家呢现在要改变这样的手段，所以是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要采取一定阶段内，他一定是采取抑售扬租。怎么能控制这个抑售呢？那就是从金融上，从这个这个贷款的这个利率上面，从这个购房的门槛上面等等，叫设门槛卡节奏啊，这个来降温。 对，设门槛卡节奏啊。所以刚才我说这是一个组合拳，尤其是房地产跟金融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对对。 现在国家呢用这个金融啊， 用金融杠杆撬动这个房地产的稳定， 来平稳房地产啊。其实这个利率呢上调的话，对于很多想买房的人来讲，真是门槛又提高了。 是， 本来想买可能不行了，因为每月还贷的这个钱数又增加了嘛。 嗯， 啊，好的，那接下来再来看啊，咱们看看山东，说山东呢支持房企呢建所谓的租赁房啊，租户呢同享公积金与落户的政策。那目前呢，山东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了。记者获悉说，2018年啊，山东将加快建立多主体的供给、多渠道的保证，还有租购并举这样的住房制度，尤其是大力支持企业建租赁房，推行租房提公积金啊，办理呢居住证、落户、子女入学等等这样的政策，让群众呢少为房子来发愁。 他其实呢，这是这些城市的一个这个人才战力，而且呢，但凡实行这样的政策，他一定是这个人才相对比较少，人口这个比较宽松的那个，他需要进人口来补充的增加人口红利，所以呢，他才能够实现这个租售同权，因为这个都是这个政府给予的这个政策这个优惠，跟房子本身这个之间没什么太大关系。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也是招揽人才的一种手段。 这招揽人才还包括这个吸引人口，这个 聚集人气儿嘛。 对对对。 发现从2017年开始，这个国家政策的一轮一轮出台之后，发现各城市的反应是把人才之战呢，就是把这个房地产之战转到人才之战去了。 没错， 对对对对。 因为房子呢是人们第一大需求。 对。 你不管在哪个城市，你首先得居住吧。 所以呢，我抢你这人，我先给你解决你最大需求。 所以把房子作为一个砝码啊。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所谓的租赁房，我一直认为应该说是企业或者是国家出面，他们啊这个做的这种所谓的租赁房才能够实行，比如说提取公积金呐、办理居住证啊、落户啊、子女入学等等政策啊，让群众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些优惠。那假如说我从私人手上，比如说王老师您的房，我租您的房，我怎么跟您租购啊这个同权？您的权利怎么能让给我？这不可能。 首先，这个学生子女这个上学，我肯定不能让给你。 是啊，所以还是 这个小区这些福利待遇呀、发发这个年终这个福利呀、你也不可能。 咱先聊到这儿啊。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 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呢本是持续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该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的安全和用电的安全。好，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豪宅研究院的院长朱晓红，朱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艳玲老师，王老师您好。 大家好，周老师好。 嗯，那下面呢我们就说说这个张家口哈，它的一些特色小镇的情况。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张家口呢原来应该说并没有多大的名气，但是随着冬奥申办的成功啊，它也是飞升海内外啊。确实现在呢，从张家口来看呢，它有一些特色小镇哈，也引起了各方的注意。那么接下来咱们先说一说张家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吧，从地缘来看您对它有些什么样的印象，朱院长？ 是这样的，其实张家口呢，在这个整个这个河北省呢，它站在这个位置一直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因为它和这个内蒙和这个那个它河北本身和这个 山西 北京啊，这个都是这个联系的非常密，离北京只有200来公里啊，那个最近的这个那个怀来呢只有100多，这个它的下面的一个县怀来呢只有这个100多公里啊， 他之前呢，他主要的重点呢是这，像我们以前去做过调研，他主要是搞华北这个工业啊，他是主要以工业为主，但是他按照现在的新的规划呢，他的这个旅游产业占的这个比重比较大，特别是这个这个冬奥会这个在他那召开以后，对他的整个的城市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个建设和发展这个推动啊，包括对他这个旅游业的这个拉动，都会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 嗯， 在这个区域搞一些特色小镇，我觉得还是这个有发展这个前景的。 嗯， 但是关键是这个小镇要有特色，不能搞成这个小镇地产。 嗯，没错。其实张家口呢，它这座城市啊，是地处北京啊、河北、山西、内蒙古啊交界的一个地方，是应该说京北门户了啊。那距离北京呢，仅有200公里，在历史上呢，曾经是察哈尔省的省会。那皮毛贸易的发达啊，而且是清代呢被设为陆上通商口岸，长久以来呢作为沟通晋冀内蒙古商品集散地，金融贸易流通相当的发达。而且在1909年的时候呢，京张铁路的开通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在这里呢投资兴建了工业的企业，那么张家口逐步发展成为了华北工业的重镇啊，可以说是跻身了现在城市的一个行列啊，这是它的这个过去的情况。那么不过呢，也是由于它位于呢北京啊，上风口上水源，为了保证附近地区的环境啊、供水啊、空气啊，近些年的张家口它这个境内呢很多的环境的影响较大的一些项目呢被迫就转移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嗯， 因为它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北京过去说我们在没有这个南水北调之前，靠的是两盆净水，一盆净水呢就是官田水库，官田水库就是在它的怀来，第二个呢，这个第二盆净水呢就是那个密云水库啊，198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报纸都，这个媒体都呼吁说北京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什么样的平衡？就失去了水，没缺水，尤其是缺净水可饮用的水。然后呢，淮南呢有一个官田水库，给它增色不少。 嗯，其实可以说张家口为了保障啊京津啊这个地区的水源和生态，牺牲了许多发展产业的机会啊。 是是， 这点呢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呢，这座城市啊，目前也寻找一条呢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这么一个路子哈。因为它终究原来呢是以重工业城市为主嘛，像钢铁呀、电力呀、矿山等等，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些污染减排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的一些产业，所以呢真的是面临一些转型。 但现在问题是国家是在促进的特色小镇的发展，但是很多城市也在寻找这个转型成为特色小镇，但是很多的这个特色小镇趋于都是规划的这个图纸或者是规划的 PPT， 但项目执行上就遇到了很多的坎儿。首先在它在人员引导上，像人流量引导，从北京怎么引到张家口，你的交通是否方便，还有你路标是否清晰，还有你的地方的特色是否非常明确。如果你三个特色小镇基本都是我们的这个郊区旅游，那么你的到底强项在哪里？像这个我们的冬奥会确实给张家口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全球广告，你怎么利用这商机能让地方特色确实有品牌价值，那么你就看你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 没错， 如果一旦有负面消息比你的正面消息还大的话，反倒是负面的影响。所以这是有机必有危，就是看你这个机遇怎么处理。 是的，实际上现在啊，这个张家口呢也是遵循着哈，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哈，也是你呢重点包装三个特色小镇。这三个特色小镇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他们分别呢是森林度假小镇，还有这个刘平寺特色小镇和姚家房特色小镇。那么目前呢这三个特色小镇的情况呢，咱们先来看啊，就是森林度假小镇这块，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森林特价小镇啊两位了解多少。 我们昨天晚上还正好在探讨这个，因为有一个人包了很多地，完了在内蒙，他做的就是把这个森林打造怎么样做成一个很有旅游特色的这种森林文化。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有策划，就是说我购买一棵树，完了我这个来写上我的名字，挂上我的牌，这些东西。其实树可以做很多东西，不是光卖了就那么简单的问题。森林特色小镇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这负氧离子要高于其他任何地方。你要做足你的这种原生态的文化，那可能才是你真正的重要支点。 现在呢一什么就打出特色小镇啊，已经都打烂了这个说法。其实咱们先看看什么是特色小镇吧。说这个特色小镇呢，它是非镇非区啊，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一个镇，也不是产业园区的一个区，而是按照呢创新啊、协调啊、绿色开放、共享啊这个发展的理念，结合自身的特色，比如说聚焦呢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等新兴的产业，而且呢是兼顾比如像茶叶呀、丝绸啊、中药啊、青瓷啊、文房等等历史经典的产业，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啊，创业的发展平台。其实像这样的特色小镇在全国呢，据说真的是不下于1500个，非常多。 其实1500个也不止。那有的正在世贸当中，这个住建部没有批啊，这个试点小镇这个住建部批的也1500个不到。没有批这么多。但是呢这个上次这个原这个住建部常务副部长刘志峰这个，他现在是这个房系这个房地产业协会的这个会长，他说过，一方面我们要大力这个倡导这个开发这个特色小镇，但是要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把特色小镇搞成房地产小镇。这个特色小镇变成地产化，又等于搞房地产。那么我们采取的一系列给房地产这个降温的这种措施都白搞了。 所以我就觉得打造特色小镇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但是谁来打造很重要。像有些开发商，他如果去打造所谓的特色小镇的话，咱们真的并不是用小人之心去揣摩他们啊，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别有用心， 就做成房地产了。 对， 因为他习惯嘛，行为习惯。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看，像朋友圈呀、新闻都在说特色小镇呀，我们要做特色小镇，而且很多政府都跟风一样去申请特色小镇。其实，在我们大学里，特色小镇没有课程，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的课程，人员还没培养出来。而我们现在所有的专家在喊的和说的这些特色小镇没有实践成果，那么你所有打造的东西都是属于在摸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 摸索当中。 所以我们先要给自己一个时间，那么我们需要打造我们的特色小镇，像张家口这个3个小特色小镇，你村里有多少人会运营特色小镇？你先想想，完有没有人能宣传特色小镇，我们这村的宣传，再有谁能够帮我们这个特色小镇服务好，你先把这三块做好。还有我们如果这个特色小镇发展了需要资金，资金从哪来？你每一个模块都给想好了，我们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些东西才能做好。那如果说我们只喊口号，都是做郊区旅游，都是做这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里头是没有内容的，那就我们就做不出来了。 对，就是形式大于内容了，就没有特色了哈。所以刚才咱们提到这三个特色小镇啊，从这个森林度假小镇的没什么可说的，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了啊，森林为主啊。另外两个小镇呢，咱们可以介绍一下。第二个呢，他们叫做刘平寺啊，刘平寺我估计是一个地名，刘平寺特色小镇。而这个小镇呢，它是以现代农业展示体验为核心，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为支撑，而且呢是集现代农业展示、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为一体，要打造成什么呢？打造农业观光主题的特色小镇。 这个呢，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国外的这个特色小镇的人，你比如说荷兰的花卉，荷兰的这种小镇啊，它因为本来它的气候条件各方面适合这个人，它最后呢，它 针对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这个这个产业这个习惯，它就大力发展这个。以花卉，它现在成为这个全世界这个花卉这个出口第二个这个的，它这个就很成功。因为我这个气候，我的自然这个条件、地理条件适合去搞这个东西。 您说是河南是吧？ 荷兰 、啊、我还说我们河南也是出牡丹的地方。 它是出这个幽静花，不是出牡丹 啊， 对对对， 香， 所以呢，我以为您说的是河南，其实是荷兰哈、所以就要根据它地方的特色，因地制宜来打造的所谓的特色小镇哈， 不能这个 不能强加一个东西上面。 对，我们现在呢，这个很多无中生有的这东西，当然无中生有也不是绝对没，你特别有创意，特别。这个现在不适合，将来气候这个当地的风情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更多的毫无根据的这个无中生有，就是通过这个一种这个概念化的炒作，然后去这个骗取这个上级政府的一些这个 扶持啊、资金啊、 这个优惠政策啊， 等等 这个资金啊等等，那这个最后是一场空， 是 啊，轰轰烈烈的搞了一场，最后什么也没有了。 所以呢，刚才提到这个刘平寺特色小镇呢，最后呢定位为打造农业观光主题特色小镇啊。另外，咱们再看看姚家坊这个所谓的特色小镇，姚家坊啊，这个姚家坊的特色小镇呢，关于它的地理位置，咱就不细说了啊。但是它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它独特的区位的优势，融合了体育休闲、田园运动、美食体验、生态农业，还有高端养老等产业，建设主城区与洋核新区啊融合发展的连接带，最后打造成什么呢？打造成奥运旅游主题特色小镇。 他这个种、 这好像还有点意思、 这个气候 还比较结合他张 家，对、 比较契合的。另外，他这个举这个全市之力啊、再加上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再给一定的这个支持啊、我相信。去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机会，我相信这个是能够这个搞得起来的。 但是说到这个特色小镇呢、我觉得它首先交通这个方面一定要是第一考虑进去，要纳入北京一小时的经济圈，好像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心。 其实从这个全国特色小镇，包括张家口做的这几个特色小镇来说，我其实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在做这特色小镇呢，谁给他策划的？策划人跟执行人是否能够连接得上？他是否能够整个的衔接是一个比较就顺畅的一个过程？我就很怕这个策划是大师策划的，这想法都很好，但是我们在当地的执行者和我们的这一些服务人员，那可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种特色小镇的服务效果，那我们就与我们之前想法是进行偏离的，这也是全国特色小镇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他这讲的就非常对，他实际上这是一个生态链的问题，从这个我们选址到这个前期的这个调研，到这个策划，到规划，然后到这个执行，整个环节这个都要这个要环环相扣啊，像我们写文章要丝丝入扣啊，要紧扣主题，你要真的把它的特色做出来，而且能够产生市场的效果，市场的逻辑不想通，那你这个做的任何这个努力都是白费。 所以刚才呢，一定要有这个市场啊，一定要有市场。那么有市场的话呢，各方面的这个硬件也好，软件也好，都得跟得上。那刚才我提到这个硬件呢，它的这个交通确实，张家口呢要纳入北京一小时的经济圈，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还是挺大的一件事哈。而且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张家口呢它是临近北京的，刚才也提到离北京也就200公里嘛，这个区位的优势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它的这个产业发展呢，也需要围绕着服务区域啊，这个首位城市北京的这种产业啊来展开啊，比如像旅游啊、 啊，还有这个冰雪业的这个发展呐、啊，等等。另外呢，像这个体育啊，跟奥运啊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特色小镇，我们三个人好像觉得还挺有谱的，有点谱哈。 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给他出个主意，就是说，那个很多城市在挖人、招人才进那个城市进行发展。咱既然有特色小镇，你可以挖很多的人才进特色小镇去发展。 嗯。 所以其实。你主要想做事情就一定要合适的人和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那不是凭我们这不专业的开发商去做特色小镇，他没有这个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所以一定要是找专业的团队去做。那么如果没有专业的团队，或者是外面专业团队太贵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培养自己的专业团队去做。 是的， 这培养肯定慢了一点、还是让你们品牌公司来做 我努力、 所以呢，人家是有大激励要这个做出三个特色小镇哈，这个呢，我觉得想法其实挺好的，但是看看整个运作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啊。另外呢，从这点咱们也最后看看这个冬奥会啊，对于张家口它楼市的影响吧。其实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的消息以后呢，让它所涉及的多个区域的房地产市场都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哈。比如说张家口，还有什么崇礼县啊，都出现了这种量价齐升的局面。 这个我记得在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多次讲到这个房价其实是城价，是城市的价值、啊，这个城市价值地段价值这个决定了这个房价。那么当然现在冬奥会还没开，在这个可见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国家这个这个世界这个冬奥会这个组织已经批准的，这是就是什么时候开的人，而且很多设施已经开始走，它的城市资源一定会增加很多，所以城市资源增加了，房价一定会这个往上涨。所以说人家看准这个预期提前去买这个房子，我觉得虽然讲我们是住不炒，但是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有投资眼光的。 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张家口市下边的这个像冬奥会场雪地比赛的所在地，像崇礼县啊， 对对， 还有这个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紧邻北京市延庆县的这个张家口市的这个怀来县、 对对对， 怀来县啊，这两个地方现在这个房价还真是涨得还是蛮快的，而且呢这个一些限控的措施也不少。 因为他那个地方呢，这个相比较也环境比较好的，这个紧挨着这个那个关田水库，这个周边有很多这个别墅区啊，我去他们邀请我过去看过，这个卖的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好像崇礼和怀来都有大的滑雪场，也是这个品牌做的都很好，像那个崇礼现在基本的滑雪到周边都去崇礼，怀来现在也发展也是不错的。 怀来呢，它还是个这个葡萄小镇，还是个酿酒小镇，酿葡萄酒的， 酿葡萄酒的、对，就是位于张家口城南的这个销售人员啊，也告诉记者说，这个现在目前，说那边啊，我说的是张家口城南，说那边的那个大概情况就是，每平方米呢5400。真的是挺便宜，这是、是现在吗？ 咱不能跟那个北京房价比，觉得 5400 挺便宜，但当地人觉得不便宜啊。 对，说在张家口算是比较便宜的价格了啊，这个5400。因为张家口呢，它的市区的价格现在是每平方米的7000左右，而张家口市区的总体房价在申奥以后大体上调了，每平方米1000块钱左右。是这么一个情况。 3000城市， 不是，最多也只能算3000。 对对对对，它是个小城市、 最多3000。 另外，您刚才说那个怀来县呐、这个它的房价也是在微涨，而且呢，目前这个别墅啊，看房的人还是挺多 的。 那边的别墅还是挺好的， 它环境好。 对，而且这个怀来现在的房价呢，是每平方米呢5500到6000。 因为它马上这个有个重要的这个利好消息，这个城市规划当中。高铁和那个轻轨都要通那个地方， 对 对， 所以说一下子把它房价变成， 对， 所以这个火车 经济圈， 火车一响，轻轨一响，这个黄金万两，那这 真 是啊， 要 想富先修 路， 对，所以刚才提到那个怀来啊，它就是申奥前和申奥后啊，涨的倒是不多，它申奥以后呢，涨了大概有说是200元左右，每平方米200元左右啊，对于怀来楼市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你像这个很多这个在北京深根的一些开发。像这个都过去了，你像宏坤啊，他搞那个葡萄酒小镇， 然后那个华夏幸福也在那地方拿了项目，学会他们都在拿这个项目，这说明一定是利好，否则他们他不会这个纷纷的往那地方扎堆。 对，你像如果在怀来买房子到这个崇礼去的话啊，说走高速呢大概120公里就到了，如果以后从这个北京修了高速到崇礼的话，也许就更近了。 是啊， 所以有些开发商呢也告诉记者说哈，说这个申奥以后呢，怀来没怎么涨价，影响大的是崇礼。那么张家口呢好像也涨了点，但是不多。那关于奥运带来的楼市前景呢，这位啊应该是业内人士，他还表示说，怀来发展得看后面的规划，如果有了高铁配套上去了，估计呢可能还能涨点，但目前涨得不多。 那现在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去过，生活配套还是比较差的，这个生活配套。 我跟你说，原来张家口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比较荒凉的一个地方。因为前些时候，去年的时候，到那边什么崇礼啊，到那边去滑雪什么的，它那个小县城，当然现在盖了很多的新房，一看都是新房啊，挺漂亮，但它的底子其实真的是不好，底子就是很穷的。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崇礼，因为它的滑雪现在是很热嘛，所以崇礼这个名字已经起来了。 对， 但是怀来啊，还有张家口他自己对自己的城市品牌还有他的城市规划这块要节奏要慢了，慢的比那个崇礼的宣传要慢的很多，所以他这个房价涨呢必然他有的要慢一些。 其实从长远来看啊，你说现在北京的这个休闲啊，体育运动啊，需求呢也是迅速的猛增哈，可以这么说。而这些需求你说在北京有限的空间内呢又很难得到满足啊，像张家口就不然了，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北京不下雪，他那就下雪，很多地方不下雪，他那就下雪，跟他的地理位置就有关哈。所以冬奥会的召开也是张家口向新的城市功能转型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遇，我觉得。所以在未来呢，应该说张家口那一块啊，那个城市啊，会有一个令人比较惊艳的一个发展结果啊，我是这么认为。 哎，他这个不光是这个冬奥会这个对它的拉动，冬奥会拉动是最直接的最快捷的那种，包括我们这个京津冀 的共同发展协同发展对， 包括我们这个雄安的这个发展等等，都会对它这个整体这个拉动，因为 它 就城市和我们这个楼市里面一样，它的板块作用很重要，板块热，整个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整个这个大环境好的，这个周边的环境都会形成一个城市圈，然后这个整个城市圈就会集体繁荣起来。 没错。好的，那今天我们说了说张家口啊，我们好像给他集体会诊了一下，当然我们只代表个人的观点， 还是很期待张家口的发展。 对对对。好，那非常感谢呢豪宅研究院的朱院长，还有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的这个王彦霖老师啊，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开门见山就说两件事儿。第一呢，为了庆祝2017年鲜芋仙海参在抢购时间的销量突破骄人业绩，厂家决定今天凡是订购一盒海参的朋友就多送两盒海参，划到每盒呢只要666块钱了，每头只划算15块钱。第二呢，新年专档除了15块钱可以吃野生海参之外，还有焖烧杯、驼毛贝的免费赠送，但是因为活动力度太大，只有200套可以免费赠送，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算一算啊，厂商零售价格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至少有120多头，一周吃两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头呢只要15块钱，15块钱给家人做顿海参小米粥，烧个海参炒肉片，那肯定比快餐外卖营养得多， 是 全家一起吃，成本也不过才20-30块钱。 对， 所以鲜芋仙新年专档的活动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是当当满线。 手机尾号是4570的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订购了两套，说单身汉的生活总是很简单的，一碗泡面一个鸡蛋就是我的标配了。但是今年呢，老妈给我订了海参，焖上一个晚上的海参食材可以直接放在泡面里，特别的简单省事儿，很适合我。不只是海参焖烧杯使用啊，我们送的100粒脱毛杯也是很受欢迎的。 对， 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总重量达到了将近5斤，吊牌价格呢是2980